俄罗斯公开股份公司莫斯科股份银行速度银行理事长和商谈指导人公司集团总经理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礼物。礼物是俄罗斯公开股份公司莫斯科股份银行速度银行理事长和商谈指导人公司集团总经理日前分别交给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代表机构官员的。